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中午到夜间本市继续维持晴朗天气，扩散条件有利，适宜户外活动，但是昼夜温差大的问题依然是比较突出，天气表现为中午前后较为暖和，而后半夜到早晨呢则比较冷，一天当中冷暖的变化比较大，穿衣问题应该因人而异，适时和适度的增减，来预防感冒和其他疾病的发生。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的生活气象是这样的，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晴，偏南风2-3级，气温15到10摄氏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3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乔薇突然失踪，身后流言四起。她被经纪人选中，以演员身份出道，拍戏唱歌，做着并不快乐的工作。觉明离开家乡小城，在上海一住就是10多年。冬日将至，他接到一份采访任务，他以为独家专访乔薇只是帮助杂志实现停刊前的最后一个愿望。他在茫茫人海中遇见了我，一切都像是注定的一样。他们都以为人生终于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却没有料到自两人相遇，命运便在偷偷地篡改剧情。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都市爱情小说《斯德哥尔摩情人》，嘉宾本书作者，连续3届新概念一等奖获得者，实力派青年作家陆俊文。给慌里慌张长大的年轻人，斯德哥尔摩情人，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读书俱乐部带给大家的是一部小说，其实都市言情小说一直都是都市里的青年人喜爱的一个内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一本《斯德哥尔摩情人》。那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他是谁呢？在我们前面的片花当中啊，很多朋友都已经了解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陆俊文已经来到直播机房。陆俊文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对，我是陆俊文，很高兴今天来到北京故事广播。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分享你的这样的一本新书《斯德哥尔摩情人》。这本书是一本小说，其实做小说在节目当中挺难的，既要告诉大家你的小说讲了什么，你又不能全都说了，要不然结尾都知道了，谁还看你的开头？ 对的。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怎么跟大家来做第一项介绍，也就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没有读过你这本小说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这本小说讲什么内容呢？ 对，其实这个小说讲的是一个发生在上海的故事一个杂志专栏主笔觉明接收到一个专访的任务，要去采访从来没有接受过采访的一个神秘女明星乔薇。当他以为这只是杂志停刊前的最后一个愿望的时候在他接触乔薇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正陷入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当中。而自己和乔薇的这一次相遇其实是重逢，因为他们十多年前就已经遇见过彼此所以他究竟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就得期待大家去看我的小说了。 究竟后面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您要听今天的节目的话，一定不会告诉您答案的，是这意思吗？陆俊文 可以稍稍的剧透一些 那我听一听你剧透的限度到哪儿，能剧透到什么限度呢？就是他们俩其实看这样的言情小说，很多朋友的一个最主要的等待的答案就是他们俩最后好没好，他们俩怎么样了，然后又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了。 好没好这个肯定没法剧透了要这大家看什么呢，就得看他们怎么最后到底能不能在一起，这是这个书的一个悬念。 陆俊文呢，他呢是得过了很多的大奖，我们就在这里不一一的赘述了所以呢，陆俊文很多的作品其实有不少的人非常熟悉。那谈到了斯德哥尔摩情人谈到了这样的一本书，为什么要写作这本书，跟我们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吧。 好的，其实这个小说最初关于取名字这一块我就想了非常久，然后直到有一天晚上大概凌晨三四点的时候，我在修改这个小说的结尾，那时候正好听我的音乐的播放清单里听到了陈奕迅的这首歌斯德哥尔摩情人所以呢我就觉得它就击中了我，是我这个故事所要表达的，然后关于都市人的情感，恋人和恋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就选择用这个名字斯德哥尔摩这个词肯定让大家联想到的是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种心理学上的一个现象，就是它指的是发生在1973年的瑞典市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的一起这个抢劫案，然后呢这个人质爱上了劫匪的这个故事，我们后来从心理学的现象把它归纳成为一种很容易依赖其他人或者容易被其他人所感动的这么一种心理现象。 说到了斯德哥尔摩心理现象其实大家如果回顾一下，在我们以往看过的很多经典的好莱坞的那些大片当中，有不少的和斯德哥尔摩这样的一个心理现象有关的剧电影也有，电视剧也有我印象当中特别有名的那叫什么来了我忘了我忘了，但是很多这样的心理现象确实是第一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第二呢普通人其实也对这种现象有着特别的一种好奇心。那今天呢在斯德哥尔摩情人这本书当中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节会出现呢？ 对，其实像书的文案用了对这个女主角乔薇用了一个词叫做危险而迷人就像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男主角觉明是怎么一开始他以为他只是去采访他，到最后他接触之后发现自己其实身处一个布局当中，而这个局究竟是谁布的，这个乔薇为什么是危险而迷人的这个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这种复杂性，以及乔薇他本身之前受到原生家庭的这种影响就是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去广义的去定义这么一个心理现象。 所以今天听众朋友你们已经理解了我的苦心了吧，各种方式想套他们俩最后好了没有，他们俩怎么着了，陆启文的底线还是把控的挺严的咱们先放一放我一会儿争取在节目当中多问出来一些情节告诉给大家，尤其是告诉那些可能已经翻了一半这本书还没有没有空，或者是真的现在都市人生活节奏特别紧，如果说像以前似的我不吃不喝我看小说我一口气看完，当然也有，但是比例比以前少很多了，所以有些朋友可能今天看几页明天看几页，然后他们在等答案等结尾，我替大家多问一点，但是我也是尽力而为。我们来问一问陆俊文吧，陆俊文得了那么多奖写了这么多的书怎样走上这条写作道路的呢？ 对，其实我最早开始写作大概是1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在高中，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大概2010年2010年左右很流行萌芽杂志，所以呢就因此在杂志上看到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报名表然后就把我当时写的一个小说寄到上海，然后就通知我去上海参加比赛，然后就开始拿了这个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对，然后也就是那一年我高考之后 后进入了厦门大学中文系去读文学专业，然后开始了我不停的在杂志上发表写作的这么一个道路。 哎，刚才陆俊文的这样一个介绍透露了很大的信息量。首先大家都知道吧，现在有很多有名的作家，他们都是得过新概念一等奖的啊，或者还有得的不是一等奖，得二等奖，人都很有名。而陆俊文连续三次的一等奖，对吧？ 啊，对， 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概念是他考上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你是学霸兼著名作家，是这样介绍你吗？应该 没有没有。 当时高考考了多少分啊？你这一心一意的在写小说，然后还三心二意的高考，然后还考上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你是不是凭分考上的，是保送的是吗？ 也拿了自主招生资格，但是也是凭自己考上的。 还记得当年考试，当年你们那届中文系啊，厦门大学中文系招了多少个学生呢？ 就在我们省招的很少，我们广西就一共就招了2到3个人在中文系。 哎，没错没错。其实有很多的，著名的大学，尤其他们一些比较有名的系啊，他们是全国招生的，有的呢是这个省他可能是今年不招明年招，隔年或者隔2-3年才会招，而且每个省都有一个名额。 对的对的。 所以就是说作品好，学习能力也不差，数理化然后英语这些也都很好是吗？ 那并没有。 从我们刚才跟大家谈起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时候，其实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得到，陆俊文你不是特别特别像啊一些朋友眼中认为的那种得了新概念奖的一等奖的作家，还是很接地气的。另外呢，涉猎也比较广泛，所以才能够把一个非常丰富的作品呈现给大家，这是我个人的感受。不知道你是不是除了写小说以外还很喜欢其他一些，我觉得至少对科普的文章你应该有一些有一些阅读量，有一些积累，否则的话你怎么写小说呢？ 对，其实就阅读这一块呢，反正因为每天就是很喜欢逛书店，然后看到一本书觉得挺感兴趣的就会翻起来看一下。除了小说以外，可能其他的包括人文啊、社科啊、历史啊都会稍微会看一些啊。然后呢，就小说包括这本小说里提到了很多的一些电影音乐，然后因为是塑造整个人物他所需要的部分， 嗯， 所以会去做一些功课。 嗯，我们刚才听到了啊，陆俊文他说到他自己的学习经历，还有他的写作的经历的一点点，其实也是有他的生活在当中的。那么到底啊，陆俊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怎样走上他的写作道路的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连线了陆俊文的好友周鸿翔，也是一位90后的年轻作家，我们来听一听好友对他的介绍吧。周鸿翔你好。 你好你好刘翔你好。 前面听得到我们在直播机房陆俊文他自己的介绍吧？ 听到了听到了。 虽然不是很全，但也听到了一点点啊。那么 对， 你眼中的陆俊文是不是我刚才介绍的学霸加著名作者呢？ 对，其实他是一个就是我身边认识的作者里面算是智商非常高的一个人， 就是为数不多的学习成绩还那么好的人，写得好还学习成绩那么好哈。 对，就是一方面呢就是他动脑筋特别快，而且就是他能找到就生活当中的话，他能找到一些解决问题非常直接的办法。 嗯， 就可能在一些遇到问题的时候啊，那我们很多人可能会就是走一些弯路，但是他很擅长利用一些现成的比如说工具道具，或者说就很直接的能想到这个问题实质性的就是那个内核是什么，就能够很快去解决它。就这一点能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就我认知的时候。然后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好奇心非常的重，非常重。就是比如说他有一些东西是不知道的，这个也很正常，就不可能所有人都知道所有的事情。就有时候可能身边朋友谈到某一个事情的时候他不知道，然后你告诉他了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他也不相信你，他会自己去百度然后去查资料，然后来验证这个事情的真伪。就他不相信任何人的话，他一定要自己去非常确切的从资料里面看到这个事情，然后他才能相信。 我怎么觉得这么一个钻牛角尖的这么一个轴的陆俊文呀，让你这么一说。 您是来夸我的吗？ 就是但我觉得这是好事，就是他对很多东西就是抱着一种质疑和好奇的态度，以至于他所以就是会慢慢去涉猎很多他曾经不知道的东西，然后去就因为我觉得吧，这是一个好习惯，因为你只有自己去查过之后你印象才会特别深， 就可能别人告诉你的时候，你都不如自己亲自去看一遍，印象会深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就是我身边还很少有他这样子的人。嗯， 其实刚才你这一番话也透露了，就是你刚才说的陆俊文的优点正是你做不到的，所以你特别羡慕人。 对，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就比如说我自己就真的是有那个朋友来说什么什么是什么样子，那我就接受了啊，我就很容易去接受一些东西，就是哎，我觉得哎挺神奇的，然后我就会感觉自己又多了一些知识，但是我不会亲自去查，我很少，除非在我自己阅读的过程当中，我遇到一些问题，我可能就是会很好奇，我会去查。但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来跟我科普的话，我就会觉得很省时间，我就属于这种人。 嗯，你是这种人啊？到底啊，周鸿祥，我们今天的主角陆俊文的好友周鸿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很多朋友可能也非常熟悉他，90后的作家啊，被称作是重庆最有影响力的青年作家之一，这在很早很早以前。而且呢，他的笔名周鸿祥笔名阳光， 笔名就不说了， 你说完了， 笔名就是太早以前学生时期用的笔名了，后来都用真名了，所以就有点不敢见自己过去的感觉。 哎，有两点啊。如果我从年龄上来判断的话，陆俊文应该是比你年长，对吧？ 他比我年幼 啊，他比你年幼， 对， 对， 只是看起来比较老。 那完了，那完了。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周鸿祥，因为我也看到了你的一些简历啊，你的一些经历，陆俊文的有一些作品啊已经改编成影视作品了。那么，你好像是在文字方面啊一直都在不停的耕耘。那么对于你和他的区别，就是你的作品现在更多的是以文字呈现，而陆俊文的有些作品已经成为影视的作品了。那这一点、啊、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对，其实他的小说也正在改编成影视。 哪一部？哪一部？ 这个是要剧透吗？他卖的最好的一个长篇小说。 哎，周鸿祥， 可以大家去猜。 周鸿祥，你愿意让他剧透吗？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说特别想了解《斯德哥尔摩情人》里面最后他们俩怎么着了，然后陆俊文说他不告诉大家。那现在你的东西愿意让他剧透吗？ 可以，就是因为反正大家很快也会知道的。就是那个长篇小说《一场》在做影视化的改编。 好，我们也期待。那你能透露一下最后结尾怎么样的吗？ 陆俊文的小说吗？ 给你挖了个坑哦。 哎，我想啊，为什么特别关注结尾啊？很多朋友可能从最近几年大热的一些影视剧，比如说像大家看到过的最近，应该是《如懿传》，然后还有包括我们曾经错过了很多年吧。那么大家都看过原来的原本的著作，可是，一旦呢，当它改编成影视剧以后啊，总会在其中有一些新增添的情节，还有在结尾的时候会做一些改变，一方面让大家觉得哦，这个影视剧和这个书是不太一样的，让大家有不一样的心意。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是影视剧和文字啊两种呈现方式的不一样，所以也稍微做了一些修改。我想《斯德哥尔摩情人》结尾怎么样？你愿意说吗？ 它的结尾就是一个大家应该会能记住的一个结尾。 非常好，谢谢您的这番表达。 哎，一定是好朋友的书，《斯德哥尔摩情人》你也阅读过，那读这本书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呢，周鸿祥？ 就读这本书的时候，因为他写的是上海，他大的一个描写环境是上海，当然里面也涉猎到了香港和一些其他的城市，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发生在上海的故事，然后我跟他都是在上海生活过的，甚至我在上海生活的时间比他更久， 因为你岁数比他大。 对，然后因为我比他早到上海，我在上海生活了4年，所以其实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有一种很奇特的感受，这个感受是我明明是在上海生活过的一个人，但是在他笔下的上海呢，跟我印象中的上海又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就他像是那种蒙上了滤镜，就是我们那个美图这种滤镜嘛，他那种滤镜呢，就是不是美化了这个环境，而是让它变得更有质感了。就我眼中的上海呢，就是跟他笔下的上海相比，他笔下的上海就更有 电影的那种画面的质感，就感觉像是故意被调试过的，就非常舒服。然后就是读他这个小说的过程当中，因为上海其实是一个常年比较潮湿的城市，就是那种夏天会黏雾，然后冬天也是阴冷，然后 对冬天的那个阴冷， 对对，带着湿气的这么一个城市。那么在他的笔下呢，我觉得就是把这个黏糊和这种潮湿的这种气氛写得特别的好，就是在他这本书里让我感觉到的就是像一个泡在水里面的一个故事。然后因为你看，其实如果一个东西它放在水里，比如说像水族馆里面这些鱼啊，然后草， 你怎么让我感觉那么黏糊糊的呀？你是要表达这三个字吗？ 通过那个玻璃看起的那个世界非常的美，就像水晶一样透明，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带给我的感受大概是这样子的。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是周鸿祥读斯德哥尔摩情人这本书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还有一点啊，在今天连线的最后啊，跟我们大家来谈一谈吧。刚才呢陆俊文说到了啊，他是连续的获得了这样的新概念的一等奖，然后呢就其实挺偶然的，就是自己写了一东西，他当然没前面说他呕心沥血怎么如何的啊，笔耕不辍，然后写了18年，终于写了一个投稿，然后得奖了。我们想了解一下你是怎样看待这个陆俊文走上这个文学之路的，然后之后的这个道路的进展的情况呢？ 其实以我对他的了解的话，我是觉得他在文字上面本身有一定的天赋性，就他对文字和对意象的理解是很深的。就是当我们在看一个作品和一个电影的时候，我们往往可能看到的东西比较表面，或者是比较模式化的一种表达，就是我们会去猜测他作者的意图。但是像陆俊文，他更多的是他不愿意去猜测作者的意图，他更愿意的是去感受作者带来的这种呈现能给自己带来的那种情绪上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种东西呢就是很不一样，以至于他在文字和这个影像的感悟上面呢，就比其他人，就像我刚刚说的，他解决问题也是这样子，就是会跟其他人就是有不一样的方式。然后所以这种天赋呢，他也表现在了他的创作里面。所以他早期写的那些东西啊，我觉得也很成熟。虽然说他拿奖，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从小学的时候，可能3、4年级吧，我也是听他说的，但不知道真的假的。 就是你不是看着他长大的哈？ 啊，对，他3、4年级就开始看列夫·托尔斯泰，然后看这种很深沉的书。这种书其实我们常常是到了高中才去阅读的，但他小学就开始阅读了。他小学就读了很多西方的文学，然后这种西方文学对他，因为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创作他最初的那个文字，很多人还是模仿嘛，还是找那个读过书的感觉。他从早期就是从一个比较高级的文学门槛开始去模仿的，所以他的东西首先带来给大家的感受就不太一样。像我们可能一开始读的都是通俗的，像金庸，像就是这种比较能读得进去的一些书啊，像他呢读的就是比较难读的一些书。我记得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我问过他，我说你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他说是《呼吸秋千》。那其实这本书呢不好读，但是他很喜欢，所以我就觉得他的那个阅读审美一来就是门槛特别高。所以这也造就了就是他去参加比赛什么的，我觉得拿奖一点都不意外，甚至拿3次。 我们刚才听到了周鸿祥的介绍啊，我也要告诉大家，我在拿到周鸿祥的资料当中，其实看到了一项评选，他被评为是90后的暖男作家。听了前面的连线，我想听众朋友也一定会感觉啊，周鸿祥拿到这样的一个奖是实至名归了。我也特别期待有一天啊，你能够走进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直播机房，跟大家来分享你的作品。 好的，好的。 好，谢谢周鸿祥。 好， 陆俊文还有什么话要跟周鸿祥做最后的告别吗？ 没有告别。我觉得他之所以夸我是这个聪明，是因为每次跟他一块打桌游，他永远是输的那一个。 我觉得这样吧，如果下次周鸿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节目啊，就是也欢迎你一起来做客。 好呀，好呀，可以多爆爆他的料。 我们期待着这一次周鸿祥的节目早日的来临。好，感谢周鸿祥，连线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谢谢，再见。 读书俱 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涵。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乔薇突然失踪，身后流言四起，她被经纪人选中以演员身份出道，拍戏唱歌，做着并不快乐的工作。觉明离开家乡小城，在上海一住就是十多年。冬日将至，他接到一份采访任务，他以为独家专访乔薇只是帮助杂志实现停刊前的最后一个愿望。他在茫茫人海中遇见了我，一切都像是注定的一样。他们都以为人生终于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却没有料到自两人相遇，命运便在偷偷地篡改剧情。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都市爱情小说《斯德哥尔摩情人》，嘉宾本书作者、连续三届新概念一等奖获得者、实力派青年作家陆俊文。给慌里慌张长大的年轻人，斯德哥尔摩情人，欢迎收听。陆俊文，前面你听到了你的好朋友周鸿祥在连线当中。我总结一下吧，虽然连线的时间长，但我总结就是说，他认为你的作品首先黏糊糊的，对吧，湿漉漉的，然后呢还说到你的作品特别深刻，有层次感，还特别细腻。你觉得你是怎么把这个黏糊糊的、湿漉漉的、有层次感和细腻柔合在一起的呢？在这一部小说当中， 他其实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有胶片剪影的质感，就像看一个那个玻璃球或者水族馆里的那个一样，上海的感觉一样。 嗯 啊，因为我写小说可能跟别的作者不太一样，别的小说作者他可能会先想一个故事内核，然后这个故事要表达什么，然后我们怎么去写一个精彩的开场。但是 你是先看一本科普书 啊？并不是，我写小说可能先迅速的去找到一种感觉和状态，就像我那个之前的一个散文集《咸咸海的味》，我这本书当时因为生活在厦门，所以我整一个书的基调就是夏天、海滩、阳光的感觉。然后《南安无故人》这本书一上来，因为我要写一个发生在中越边境，我的广西故乡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它一上来可能就是一种湿热亚热带那种潮湿的感觉。然后到了这本书，因为我写的是一个上海的故事，我要迅速的找到我印象中的那个上海的感觉，就是冬天很湿冷，然后走在法国梧桐树下那一种有时候很忧郁的感觉。所以整一个小说呈现出来的气质是我在开始选择写什么的时候就定下来的一个调子，然后我再开始写这个故事。 说到了都市言情小说啊，读者并不陌生，因为很多人都喜欢，爱情真的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正是因为喜欢，所有这类的作品也特别特别多。正是因为多，所以很多人呢会眼花缭乱，会说哎，我挑哪一本看好呢？我想陆俊文的作品啊，大家如果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你刚刚翻开这本书的几页之后，就会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受。那么这本书的代入感特别强，会让你一下走进上海那个黏糊糊的、湿漉漉的环境当中。而且它也会有一个特别独特的点，就比如说斯德哥尔摩的斯德哥尔摩情人啊，这个斯德哥尔摩这四个字也会呢让大家啊一下就会发现这本书有一个它独特的点，让大家会能感觉到这本书和其他的都市言情小说的不同。 对，斯德哥尔摩，我就希望这个书能表达出一种都市的孤独的那个都市人，然后他们所面临的一个情感问题。 在前面介绍过程当中啊，既然说到了陆俊文呢，除了是著名的作家以外呢，还是一个影视的策划人啊。那么这本书《斯德哥尔摩情人》，刚才周鸿祥说他看的时候就有特别强烈的画面感啊，就是你在写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在想着，就如果他有一天影视的这种方式呈现给大家的时候，在创作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写作的应该叫不同于纯文字的写作方式糅合在其中呢？ 对，其实我这个小说大家翻看的

他被经纪人选中，以演员身份出道，拍戏唱歌，做着并不快乐的工作。觉明离开家乡小城，在上海一住就是十多年。冬日将至，他接到一份采访任务，他以为独家专访乔薇只是帮助杂志实现停刊前的最后一个愿望。他在茫茫人海中遇见了我，一切都像是注定的一样。他们都以为人生终于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却没有料到自两人相遇，命运便在偷偷地篡改剧情。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都市爱情小说《斯德哥尔摩情人》，嘉宾本书作者连续三届新概念一等奖获得者实力派青年作家陆俊文。给慌里慌张长大的年轻人，《斯德哥尔摩情人》，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本新书《斯德哥尔摩情人》，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这本书的作者陆俊文。在前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听到陆俊文以及他的好友啊周鸿祥跟大家一起分享了陆俊文的写作人生，也特别谈到了《斯德哥尔摩情人》这本书的一些特色。那既然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斯德哥尔摩情人》，我们就继续来说一说这本爱情小说啊，它既然有了一个点叫做斯德哥尔摩式的，当然不是完全的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啊，但是其中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呈现给大家。那么你写的爱情小说和其他人不太一样，除了有比较鲜明的特色以外啊，人物之间的情感也很细腻，几组人物的爱情观呢也都各有特点。那么你对爱情是怎样理解的呢？你是怎样看待爱情的呢？你的爱情观又是如何的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问题吧，这个是你可以透露的吗？在节目当中。 对对，当然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个小说里其实写了好几组人对爱情不同的态度，包括像这个男主的母亲，他对爱，他的爱是一种执着的爱，因为他急于想要去在离异之后呢，自己丈夫就离开了，然后呢他一直不停地想去追问获取一个答案，所以在那么十多二十年的过程中一直在追寻这个答案，所以是一种执着的爱。然后像觉明的好朋友贝壳，他的爱是一种放肆的爱，就当他爱一个人的时候，他希望对方会为他全身心的付出，他也会把自己的所有像赌注一样在这个爱里面去全部的呈现。而男主的觉明，他可能是一种克制的爱，因为他的原生家庭就是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所以他面对爱情的时候是一种敏感小心翼翼克制的状态，所以他的爱是一种克制的爱。尤其包括觉明这个角色其实他可能很像，就是大家看了之后会觉得这个角色，我看了一些读者的评论说会很喜欢这种偏性冷淡然后很冷漠的这么一个男主的形象，他可能跟其他的言情小说里面那些很温暖或者说很霸道总裁的那种男主角不太一样。我这个小说其实他的整个人物来源可能和我自己想要表达的，我其实好多个小说里面的男主可能都像我小时候看到的郁达夫的小说有一个概念叫灵鱼人的概念，就是一种忧郁的知识分子，灰色的文人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可能在这个都市社会里我们可以有很多想做但是我们却做不了，它更多的表现的是一种内心的挣扎。所以像这个故事的男主觉明，他就是当面对爱要来的时候因为他的内心的这种克制和提防所以他很难去真的往前再走一步，他一直是处于一个内心挣扎的这么一个状态，直到最后大家看到故事之后就会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在一起。 他们有没有在一起，我一定要替大家接着来问这个问题。刚才我们已经了解过了在这本书当中其实有几组不同的爱情，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没有回答呢，就是陆俊文，你的爱情或者说你期待的爱情是怎样的呢？刚才我这问题有好几问，偏偏这个问题你没有回答，所以我只好拿出来再重新 完美的回避掉了，又被主持人抓回来了。对，其实因为我自己的爱情观，我肯定是希望两个人在一起的状态就是相顾无言，但是也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我觉得这是两个人心有灵犀或者心心相惜最好的一个状态。 你这要求太高了，大家都这么忙，然后忙着工作，忙着学习，然后你还得要求人家啊，就只看你一眼，连声都不出就知道，哦，陆俊文他今儿写这小说要写这一段了，我千万别招他。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内在的贴合，就是两个人，因为我故事里写的其实是两个孤独的人怎么卸下自己身上的防备，怎么去接受对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然后两个人是我们，我和他变成我们两个人，就是在一起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是最舒服的。因为其实我为什么叫斯德哥尔摩情人？斯德哥尔摩这个概念放在爱情里是什么？我们经常在爱的一个状态是分阶段的，就是刚开始爱的时候热恋甜蜜啊，两个人是就是把所有的都彼此当做最重要的，但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久了之后，经常就会挣扎，互相折磨，这种就会互相就是因为太把对方当做自己人了，把所有的自己所有的不安的情绪，或者说自己所有身上的一些要发泄的一些都发泄在对方身上，两个人状态就会变得特别不好。 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啊，怎么讲呢，就是两个人啊因为彼此的喜爱所以走到了一起，但是呢两个人原本以为走到了一起就会对彼此有更多的了解，可是他们不能够理解或者不能够想象得到，两个人因为彼此相爱走到一起，也因为走到一起所以才发现原来彼此有那么多自己不太熟悉的地方。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有人说爱情啊是一种忍受，其实真的是需要你忍受过那一段啊你觉得熟悉但是其实又陌生的过程，然后你们才能够变成真正的熟悉的过程。 对对，是的，是这样的。尤其是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我这个小说要表达的其实就是怎么样去走进对方，真的是走进对方啊！因为很多谈恋爱交往的过程，其实对方的不一定真的了解对方的背景， 没错， 之前的身处的环境，自己的整个人生路上是怎么成长过来的。 没错，没错，陆俊文刚才这一点说的特别对。就像今天来做节目啊，我们大家通过这本书了解陆俊文，或者你也可以从网上去搜索一些资料去了解陆俊文。但是你知道他的那些光鲜的背后，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得了那么多的一等奖，其实人家后面连续在之前比更18年。这样一算，你 从一岁就开始写， 从抓周开始就拿的是笔，然后就一直在写。那么我们更多的在，尤其是在爱情的时候啊，可能男方或者女方会有意无意的把自己更好的那一面呈现给对方，对不对？ 对。 等到你真的在一起了以后，才会发现他不仅有光鲜的那一面，他还有不光鲜的那一面，还有让你觉得啊，我太不能忍受的那一面。那都市的这种爱情小说当中啊，或多或少都会描摹这样的一些情景或者场景，但是在斯德哥尔摩情人当中啊，这本书当中会更细腻的一种方式呈现给大家，这是我个人的感受。那么对于这一点啊，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呢，陆俊文？ 对，其实因为我设置的两个主角，他们都受过原生家庭的伤害，就其实他们的相遇很有意思，就是这个觉明要去采访乔薇，就是那个杂志社的主编给他所有的关于乔薇的资料，都是一个比如说穿着 YSL 然后很瘦削很漂亮的这么一个女明星的一个形象，但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居然是在公交车上，而且这个女明星她穿着睡衣抽着烟就突然出现在她的背后，然后非常的就是让人觉得不像一个女明星的状态， 这是一个多么不搭的场景，一个著名的女明星在公交车上然后 穿着睡衣， 对，然后那么随便的就出现了。 对对，因为乔薇 她人设要崩塌，你信不信？ 但是直到慢慢的接触下来之后，其实可能外在表现的形象和内在的会有很多让人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乔薇她为什么会这样，她中间经历过什么，她为什么想卸下所有的防备，因为当明星是一件看起来很光鲜亮丽的事儿，但是你身上得不停地贴上很多的这些东西，让你像是戴着一个面具一样出门。那乔薇她最舒服的状态，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你是戴着面具去爱一个人，你会很累，但是如果你能就是面对一个人的时候，你卸下身上所有的防备和面具，我觉得那是两个人在爱里面最舒服的状态，就像枕在一个海绵一样，很舒服。那种爱的状态是两个人彼此很熟悉对方，你不需要在我面前掩饰什么，我觉得这是爱的一种很好的状态。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 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乔薇突然失踪，身后流言四起。她被经纪人选中，以演员身份出道，拍戏唱歌，做着并不快乐的工作。觉明离开家乡小城，在上海一住就是十多年。冬日将至，他接到一份采访任务，他以为独家专访乔薇只是帮助杂志实现停刊前的最后一个愿望。他在茫茫人海中遇见了我，一切都像是注定的一样。他们都以为人生终于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却没有料到自两人相遇，命运便在偷偷地篡改剧情。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都市爱情小说《斯德哥尔摩情人》。嘉宾：本书作者、连续三届新概念一等奖获得者、实力派青年作家陆俊文。给慌里慌张长大的年轻人，《斯德哥尔摩情人》，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今天来分享《斯德哥尔摩情人》这本书，也一起来分享陆俊文的写作人生。在陆俊文的这本书的后记当中啊，陆俊文是这样写了其中的一段话，我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怎么说的呢？陆俊文说呀，几年前的春天，我在剧组的酒店里开完剧本会，制片人正在焦头烂额的和一个当红的女演员抢档期，制片人就跟陆俊文说，你能去帮我给他说说这场戏吗？当时陆俊文就摇头，他说，你知道啊，女演员是世界上最难打交道的物种了，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哪句话是真的，哪个表情不是在表演。你瞅你给女演员下的这个定义，有谁敢演你的戏？ 但事实上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哪怕当着他们的面，我可能也会很真实的去表达这个感觉。 所以你的书《斯德哥尔摩的情人》的女主角就是一位女演员。 对，而且她也是，你根本不知道她说的哪句话是真的，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所有对你的表情都是在表演的这么一个角色。 为什么要设计这么一个角色？就是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受虐受太多了，觉得一定要把他们呈现一下吗？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其实我觉得我的这个小说每个人物他的标签都是高度意象化的，就我可能写的看似是女明星这一类人，但是写的是我们大都市里的很多很多的普普通通人。我们每天确实都要戴着面具出门去上班工作，接触所有的人，把我们最好最光鲜亮丽那个状态表现出来。尤其是越往上越成熟的人，可能你跟他交流的过程中，你确实是要不停的去揣摩对方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就是可能不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因为我里面小说里面有一个非常天真的一个角色，就是贝壳，他所有的爱都是很直接的，我爱你，然后我为你愿意为你付出什么，我执着的爱，等你十多年，我所有的情绪都是很直接的。他更像是那种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的那种爱的感觉。所以在一个成年人的社会里，乔薇我觉得他代表了很多人待人接事，或者说是他们戴着面具生活的一种状态。 嗯，按照你刚才的介绍啊，其实我作为一位读者，我如果没有看到结尾的时候，我认为觉明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和乔薇如果他们在一起的话，这挺难的，两个人的差异太大了。虽然我们的生活一方面既要呢有新鲜感，让我们知道你和别人在一起能够创造不一样的这个前途和未来，但同时如果太不一样的话，这个磨合期也太长，甚至有人不能够度过这个磨合期。这点你怎么看？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故事里，这个从戏剧创作的状态越不可能完成的事儿，我就偏要让它完成。 大家已经知道了吧，后面是怎样的了吧？我终于问出来了。 那不一定哦。 自己往回找。 嗯，对，像乔薇和觉明他们可能看似完全不一样，包括他们的身份，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但是 我刚刚在故事开场跟大家说那个影子的时候已经告他了，其实他们这一次不是相遇而是重逢。重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其实十多年前的时候曾经在一个地方啊遇见过彼此。 如果按照这本书的简介当中说到的啊，就是十多年前觉明应该还在家乡小镇对吧？ 他其实是被母亲一直不停地带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因为刚刚介绍说了，他的母亲每隔 不久的时间就要带着他去另外一个城市，为了寻找他的父亲，所以他们中间有一个擦肩而过的城市，对，就是在那个地方。看到小说前三分之一的时候应该就会看到这个部分，他们发生了什么，而且是一场会让大家比较触目惊心的一个事件。 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斯德哥尔摩情人的男主角和女主角的这个内容之后呢，我估计时间剩的也不是很多了，我也问不出来什么了，我们继续来了解啊陆俊文他的写作人生。其实在给大家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你是斯德哥尔摩情人的这本书的作者，但是作者应该只是你的一个副业，主业呢是影视策划制片人。那你这两个主业和副业平时怎么安排的呀？我总觉得这两个事儿都是特别需要占你24小时的时间的。你难道在24小时里面，你又分出了一个24小时吗？然后把这两个工作同时给完成吗？ 对，其实因为做影视行业，大家都很知道，非常的累，可能一天24小时，随时状况不断，你就不停的得去解决这个事儿。所以我这个小说，像我后记里写的，我大概是从16年的开春的时候开始写这个小说，但是我写了一年，我只写了3万字啊，花了一年的时间，中间断断续续抽空去写啊。然后呢，这一年也是因为经历了很多事儿，所以我决定在2017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得要给自己空出那么一段时间来创作，所以我在2017年的时候，我给自己空了3个月的时间，停掉所有的收入，停掉所有的工作，然后呢，我就让自己在3个月里面逼自己一定要把这个小说写完，然后结束段这个小说。因为每次开一个小说的头之后，我就会觉得我要进入到那个小说的世界里了，我不可能就是只开头不给人物一个出口，所以我需要他在这个小说里经历过，然后就像我们看一部电影一样，就是他会有这个故事的发生和成长，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也需要自己完完全全的带入进去啊，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像其他人那样白天工作晚上回去写作，那对我来说太难了，所以我决定用这种方式，每年或者说是每隔一段时间，把自己完完全全3个月的时间空下来，完成一个创作。 也就是说，可能啊，这一段时间大家见到的是作为影视策划制片人的陆俊文，但是可能过一段时间呢，他就是一位纯粹的啊作者陆俊文呈现给大家了。 对，就像我后记里写的，我写小说的那3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就像穿梭在这个城市里的幽灵，因为我做制片人或者策划工作的时候，是每天循规蹈矩的，是一个工作者的状态。当我去创作的时候，我要在大家就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时间段会出现在这个城市的很神奇的角落，我要去观察，就是大家在干嘛，我去坐在，可能会坐在一个角落去看每个人的举止。尤其以前写小说的时候，特别喜欢去那种5星级酒店的那个大堂坐着，因为那个地方看到的人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和不一样的一 个地方，各种各样的人， 对， 而且是有可能在那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戴着面具的更比例更高的人。 是的是的， 我们刚才跟大家谈到了啊，在一年的某一个时间段，或者是在一生的某一个时间段，呈现的呢是作为影视策划制片人的陆俊文，而在另一部分时间当中呢，呈现的是作为作者、作为作家的陆俊文。那来说一说吧，3个月痛苦的3个月已经结束了，那目前还有没有写作的计划，或者说未来的写作计划又是怎么样的呢？ 对，因为我按照我这个小说的几个发生的地方，就是写南无故人是发生在我的故乡广西中越边境，然后闲闲海的味其实写的是我大学待了4年的地方厦门或者是海边，然后这本斯德哥尔摩情人其实写的是我生活过的城市上海，所以我下一本其实很想写一个关于北京的故事。 没错，已经来到北京了。 对，因为我那天其实在之前跟朋友聊到，我想写个北京什么样的故事，北京写 当下的青年人的故事，他说你要写北漂的故事嘛，其实我觉得未必就是只有北漂是困惑和迷茫的。有那么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就有一天就我在一个那个滴滴快车上，然后呢司机在接一个电话，就是他在那电话里呢突然就交代他的母亲去关窗，我说哎关什么窗，然后他就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有拆迁，然后分到了20套房子，然后需要挨个挨个窗户去关或者去收这个租金。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说那你已经这么有钱了，你这个拆迁户挺有钱的，为什么还要来工作还要去开车。他这个时候说以前的人生感觉是没有钱，可是突然一夜之间有钱了之后，我才发现人生是迷茫的，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开车开出租车或滴滴快车这个工作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每一个坐在我后座或者我那副驾的那个乘客，他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地方要去。每天都市人大家很焦虑，一上车太累了要么就睡着，要么就在电话里还在聊工作，要么两情侣坐上来就开始吵架。但是我开车的过程中，我就可以去你们要去哪，我很迅速的我有一个目的地要去，同时我要在这个迷茫的过程中我也在思考我的人生是什么样的。 哎，刚才说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儿，就是陆俊文在坐滴滴快车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经历。其实我也是北京人，但是我家里面没有5套房，我家里面也没有拆迁房 差了20套 对啊对，这也是应该真的可以这样说，周围的很多北京人都和我一样，我觉得能够像拆迁户那样有不少的房子的人仅仅是一小部分， 对， 更多的北京人也跟大家一样，也跟来到北京的那些可能家乡是广西的，可能家乡是上海的，可能家乡是天津的人一样，在辛勤的工作。 是的， 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只有最后一句结束语的时间留给陆俊文了。在今天节目最后还有哪些内容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就是希望大家在阅读这个书的过程中，是能够认真的去感受爱这件事儿，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有勇气去爱，好好的爱。 感谢陆俊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的写作人生，也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的新书《斯德哥尔摩情人》。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再会。 想蒸发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想不想。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了，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